想我们在讲七十六回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感觉到我有一点把七十六回作为《红楼梦》走向结局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跟篇章，因为在七十六回里面看到所有家族被抄家败亡的事件，以及繁华到幻灭的心境，都从七十五回到七十六回开始整理出来。那所以到七十六回的后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当人陆续散去之后，连贾母后来不得已都必须走了之后，留下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史湘云跟林黛玉。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女孩子躲到一个角落去了，她们会觉得好像这个晚上有一些伤感，而这个伤感她们反而不想介入。因为其实林黛玉父母双亡，那在父母双亡去寄居在一个外祖母家的这个心境，她是极其孤独的，所以她会觉得她一直在这个繁华中，可这个繁华跟她是无关的，因为她觉得她是一个外来者。那史湘云也是如此，因为史湘云是叔叔在养她，那么他们两个的命运有一部分是类似的，那只是因为贾母疼爱这个侄孙女，就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两个人都有一种寄居的感觉。我们知道在寄居的状况里，他最容易领悟到繁华的一种不确定性，以及繁华的不实在性。因为在那个繁华当中的人，可能会有对繁华的不舍或者眷恋，可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寄居，所以他会觉得那个繁华不管再漂亮跟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就躲起来了，就跑啊跑，在大观园里面玩来玩去，就走到了凸碧堂凹晶馆，然后两个人就谈起往事，说当年盖这个花园，那是贾家最富贵繁华的巅峰，然后要接皇宫里的娘娘回来省亲的一个地方啊，讲到当时这个房子怎么盖起来以后，贾政怎么去考宝玉要去命名，然后黛玉怎么做枪手帮他取了这两个名字凸碧跟凹晶，还特别讲了这两个字的民间的意义，所谓的拱跟挖的意义。那么甚至也谈到了很多古典的文学或古典的绘画里面用到这两个字的部分啊，比如说在这个画品上面常常会提到张僧繇这个画家画所谓的凹凸画法。我记得我们在讲中国美术史的时候也谈到过凹凸画法，是说这一张画里面的平面的元素忽然转成了三度空间的元素，好像房子可以凸出来，好像走廊可以走进去，大家知道就是西方的这个所谓透视画法。那据说是大概在南朝的时候传入到中国，所以他们在庙宇当中画的壁画里有用到透视法，所以当时叫做凹凸画法，就是凸起来或者凹进去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把这个部分都带进去，可是我刚才已经提到有可能凹跟凸，作者在这里有一点在暗示人的起跟伏啊，就是整个大自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起伏的状况，可在这个凸碧堂跟凹晶馆这个风景区，这两个小女孩要开始作诗了。作诗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看到天空一轮皓月，漂亮的不得了的一个中秋的夜晚的月亮，同时看到水里面倒影着一个水月。好，注意这两个月亮，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幻的。那佛教里面讲的水月一直是一个美而虚幻的东西，那佛教里面也一直在用水中月镜中花，在暗示人生所有我们看到的繁华其实是一个幻象，因为有一天它全部都会不见。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小女孩要作诗，这个诗才是真正《红楼梦》走向结尾的一个暗示跟通道。那因为包括贾母可能都在对繁华感伤，可是能够离开超越的去看空中之月跟水中之月的这两个女孩子，其实是有一个最高的领悟在这里。那他们就开始玩诗了啊，就说我们看到这个风景这么美，这样的感觉，我们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常常会把《红楼梦》里面这些十几岁的 青年少女们他们所做的东西认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古典文学，可是事实上真的就是一个 game， 因为他们就是说我们来今天写一个叫排律，所谓的律诗就是押韵节奏内容的词汇都是对仗的，我们这叫律诗，五言的律诗。可排律就是说你出上联我接下联，你出上联我出下联，这样子排啊，就你出了一个句上联，我接下联来对你，然后我再换过来给你上联，你再接下联。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可能比那个薛蟠的赌博要难得多，因为这里面很多的知识典故的运用，对声音的敏感，以及对于场景当下的事物的敏感。所以真正《红楼梦》里面两个大才女，一个是史湘云，一个是林黛玉，那么这一天他们在小说要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最惊人的期末考啊，就是整个排律这样出来。那么最后有一个加入的人物是妙玉，妙玉其实在旁边一直在偷听，所以你会觉得妙玉是一个出家人啊。可是这个中秋的晚上他其实也没有在庙里，他再觉得景色很美，他就跑出来了，到处乱逛，就听到了黛玉跟史湘云在连句，连到22韵，他有一点心动，他就邀请他们到他的庙里去喝好茶赏月，然后他就把后面接着写完，所以等于是三个人玩了一个长诗的这个游戏。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带着大家看一下这个诗句，我特别希望不要被外在的典故绑住，典故有典故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可是今天我们在读古典的文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典故变成了很大的障碍，那变成障碍的时候我宁可跨过它，就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带领大家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如何用她们当时能够掌握的文字跟语言去记录他们生命的故事。这个中秋的夜晚，这样的繁华，这样的花的香味，这样的酒，这样的菜肴，这样的生命的美好，可是最后如何感觉到所有的荒凉的这个部分，所以是用诗句在做了一个结束。所以我会觉得一般朋友有时候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诗词是最难的部分，那我反而觉得其实它不见得最重要，不见得一定要被它绊住，至少不要被绊住。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青少年的朋友，读《红楼梦》时候最大的障碍常常是诗跟词，一碰到诗词他就停在那里了，那多几次诗词他就不看了，就是其实是障碍赛跑里的障跟碍。那我是觉得不要把它当障碍，那不要当障碍就是说，因为七十六回真正要讲的东西在刚才前半段我们已经都讲过了，那种荒凉，那种凄清，他现在只是用诗句在做一个整理而已。所以这个诗句我觉得我等一下尝试着，一方面是说我们可以朗读，另外一方面可以用现代的语言重新去解释它，那这种解释的方法可能跟过去做注解的那个方法不太一样，因为做注解常常要引经据典的把典故讲到很周到，它绝对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可是在真正的文学欣赏上它有时候是千千绊绊，反而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文学的本质的感动的力量。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希望它变成也许今天一个歌手唱的一首歌，所以它是比较容易懂的，它是让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们如何用诗句去讲她们生命的情怀啊，生命的情怀。所以《红楼梦》如果用玩这个字来讲，玩乐的玩，有各种不同的玩法，贾母懂得怎么去品笛赏月，那薛蟠他们也许要找第三性公关去玩，那么有各种不同的玩法，林黛玉跟史湘云有他们自己的诗句的世界，那因此作者其实都把它呈现各种生命怎么去打发他生命情怀的各种方式，他大概也并没有那么一定要去比较他的高低，它只让我们看到生命是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的，而在这个选择当中各自 有他自己要走的一条路出来。那也许我们今天会觉得黛玉跟湘云走的这条路是我们今天最陌生的，因为是用诗句来讲生命情怀。可是我会觉得，我把它解释为，如果你今天觉得喝了一点酒跟朋友在一起有一点心情，这个心情可能是喜悦或者是有一点忧郁，你就想唱一首歌，大概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它是一个在整个情景的结尾当中那种心事上的这种透露。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首长诗啊，他们在写诗的时候是到了这个兔壁山庄还有凹晶溪馆。那这个地方作者做了一点点景象的描述，说这个地方房宇不多，房子很少，房子不少，所以大部分都是自然。那少数的几个房子又比较矮小，那只有两个老婆子上夜，所以他本来就是大观园里面比较僻静的角落，不是那个热闹的处所，也不是繁华的处所啊，比较幽静的地方。那他们就跑到这里来，因为人最少。那黛玉湘云看到这些守夜的老太婆们就关了灯，湘云就笑着说，他们睡了也好，我们就在卷棚底下浸水赏月如何。我们注意卷棚是东方的建筑，在柱子外面在室内空间延续下来的一个屋檐的部分叫卷棚啊，叫卷棚。所以那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廊，而这个廊刚好是架在水面上的，所以他说我们就近水赏月，靠在栏杆旁边靠近水，所以它是赏月最好的部分。那两个人就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注意不是坐在椅子上，椅子有一点太正式。竹墩，我们知道墩这个字有一点是一个鸡的形式，现在比如说我们用陶瓷有时候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座椅，一个凳子，小凳子，很矮的小凳子，叫可能我们可以叫墩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它比较随意做的东西，不是那么正式的家具。那用香妃竹，注意香妃竹就是林黛玉的院子里种的那种竹子，上面有潇湘二妃子哭过她眼泪掉上去的咖啡色的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所以刚好有一点在暗示林黛玉，就是林黛玉总是哭的，而她的泪痕会变成竹子上的斑点啊。所以香妃竹的竹墩，那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注意这一段啊，天空有一轮明亮的月亮，池塘当中有一轮水月，两个月亮你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你在那个最清明的水塘旁边的时候，你发现月亮，天空的月亮，水中的月亮是同样的美的。那上下正辉，好像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好像在水晶宫里面。微风一过，粼粼池面皱壁铺纹，令人神清气静。所以大概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刚才所有的人世的欢乐或忧伤都过去了，现在是两个青春的少女进到了大自然当中。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所有的忧伤会减少，所有的欢乐也会平静。所以我们会发现，也许在对比75回薛蟠邢德全他们玩得一塌糊涂的那个现世的世界，跟贾母的中秋赏月品笛的忧伤的世界，现在有一个超越。这个超越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眺望生命的忧伤跟喜悦，其实你会比较平静，因为你会看到这些忧伤跟喜悦其实都是假象而已。因为有一天生命无所依附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忧伤，也没有真正的喜悦。所以我觉得作者在把人带到大自然，带进自然，带进自然去看天空的月亮跟水中的月亮。有没有发现这个晚上这么多人在赏月，每一个人看到的层次是不一样的。那看到月亮很美，在那边喝酒唱歌是一种赏月。贾母后来赏月赏到品赏的是人生的凄凉，因为她听到笛子的声音，她闻到桂花的香味，她看到了月光里面的忧伤的部分。 可是看到月亮欢乐是人生的一个层次，看到月光产生凄凉也是人生的一个层次，看到月光产生了欢乐跟忧伤都能够沉淀变成平静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你会发现最后的层次是黛玉跟湘云，对他们来讲其实可能已经领悟到天空的月亮水中的月亮都是一个虚幻，你很难在这里做真假，因为《红楼梦》一直在讲真跟假，那如果真家已经抄家表示假家不会太久了，所以真假之间也就是天上的月亮跟水中的月亮他们上下争辉，可是都是会过眼云烟的东西，因为慢慢慢慢月亮又变成月缺，它不见得都是这个圆满的样子。好，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意思让我们去领悟它的这个变化的感觉。那湘云就有一点野心或企图心，他说哎呀这么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船划着船在湖上水上赏月那又更美了。黛玉就笑他说你总是得陇望蜀，你要一个东西你还是不满意，你还要另外一个东西。有没有发现七十五回到七十六回一直在讲圆满这件事情，尤其是七十六回我们一直在讲到他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圆满可能都是自己的一个假象，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眼睛是残缺，一个耳朵是残缺，一个鼻孔是残缺，可是都有了未尝不是残缺。所以作者其实已经在用蛮深的某些意涵在提出残不残缺圆不圆满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我可以很多东西没有可是我不残缺，我可以什么东西都有可是我可能是残缺。所以我们会发现作者在《红楼梦》的最后其实是有一点想要讲天上的月亮水中的月亮也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说我缺什么跟我有什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说我可以有很少我可以缺很多，那它可能是一个很不快乐的状况，因为它有的很少缺的很多，可是我们知道说我可以有很多我还是可以缺很多，那因此你这样演绎下去你会发现你可以有很少也缺很少，你可以有很多可是你也可以缺很少，其实这个逻辑可以演变很多的不同的数学公式出来，那因此有跟缺可能是自己在画这个线，我有什么跟缺什么这道线。所以作者在这里看到湘云讲说啊，如果能够有船就更好了，那黛玉说你这个时候把那些人都叫起来然后为你撑船何必呢，他会觉得反而是一种破坏。所以这里面有对生命不同的解释啊，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人坐在这边看到了天空的月亮水中的月亮大概已经是可以是极其美好的事，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时候你就把就是敲锣打鼓的把睡觉的人都找起来说我们要游这个碧潭，然后大家就为你划船，那未必是一个好事。所以黛玉在这里有一点领悟啊，黛玉自己其实是父母双亡什么都没有了，他其实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寄养在一个外祖母的家里，可他同时也觉得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的美好大概也是一种圆满啊，他反而会提醒这个湘云说事若求全何所乐，你事情一定要做到十全有什么好快乐的，你总要有一点缺才快乐，这个逻辑很有趣啊，就因为你缺憾就是你有渴望，当你什么都没有缺憾，就是我们前面讲说薛蟠可能是一个极不快乐的人，因为他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可能变成一个极不快乐的人，因为他在得到之前没有渴望，没有渴望的机会，没有珍惜的机会。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其实作者在七十五回七十六回很多东西是呼应的，中间产生了很多呼应跟连贯那样。湘云当然也是一个领悟力很高的人啊，就是黛玉讽刺了他之后他就说哎呀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啊，就说得到一个东西就想多要一点东西，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他说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称心，他说贫穷的人都以为那些富贵的人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啊，就像我们今天在世俗里也是，我们说啊，我如果是某某人就好了，有那么大一个塑胶企业王国这样，我如果是这个人就好了，做到总统这样，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辛苦，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生命里面不快乐的部分。所以湘云就是讲说，从贫穷的角度去看富贵，其实很多东西不了解，也都觉得他们好像事事都可以称心。如果我们告诉他说，我们今天富贵的人告诉他我们不能顺心，他们也不相信，一定要他们亲历其境他才能够有知觉。所以曹雪芹基本上认为人是要经验生命的，当他不经验生命的时候讲是没有用，因为那个领悟是假的，它只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知道，而不是心里面的领悟。领悟不是知道，领悟是真的经历以后不想讲什么了，啊，才叫做领悟。所以有一点在这个讲前面的事情，因为湘云就讲说，你看他们还在感伤，他们还落泪，我们两个是今天在场所有的人父母双亡的，我们从来没有团圆的机会的，那真正掉泪应该是我们两个，可是刚才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就真正其实心灵上最荒凉的是湘云跟黛玉，因为他们从小父母双亡。那看到月亮的时候，最大的感慨是他们人生十岁以前，他们的团圆就结束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十岁以前就死掉。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作者怎么样在讲层次，一层一层的带到真正的领悟是要经历生命的某一种痛。那这两个女孩是经历过最大的痛的，所以她们的聪明，她们的懂事，也跟她们这个极早熟的痛有关，啊，她们痛过，所以她们懂得了这个东西。所以黛玉就笑着说，不但你我不能称心，就是老太太、贾母、太太、王夫人、宝玉、探春这些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随其心，同一理也。他说其实大家都不快乐，也都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如意顺心，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我们根本就是孤儿，那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顺心的事情。那湘云听到黛玉这样说，就怕黛玉伤感起来，因为黛玉总是会伤感，总是会哭。可是我在这里有一点想跟大家交换一个意见，就是我们总觉得如果我问说谁是《红楼梦》里面最感伤的人，大家可能不假思索就说黛玉，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多看几次以后不一定会这么快回答。黛玉是整天在哭的，可她反而在面对生命的某些该舍的时候，她是比谁都决绝的，她反而没有刚才贾母想要继续维持着不散。我不知道大家聊不聊，就是黛玉对于散这件事情从来不假思索，她觉得生命本来就是会散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她跟宝玉的不同也在这里，宝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她最怕就是散，可是黛玉永远告诉宝玉说生命有聚就有散，有生就有死，她对于散跟死亡她是早早领悟的一个人。所以因此黛玉也许不见得是感伤，她的眼泪其实只是她要还掉的东西，因为他被浇灌了这么多的水，所以他要用眼泪去还给宝玉，所以上一世欠的他这一世用眼泪来还。所以因此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感伤的人，因为你慢慢就看到他在语言里面透露出来的东西反而比较直接。好，可是湘云有一点安慰他，觉得怕他伤感，他说不要说这些闲话了，我们来联诗吧。就这些女孩子她们会有一个她们的游戏，她们的 game， 她们玩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她们听到笛声起来了，有没有发现有点接到刚才的时间？所以我又一次讲美学的时间是什么，那边已经散了，贾母都回去睡觉，都已经散了，可是现在听到的笛声是刚才的笛声。我讲的刚才是说电影里面的蒙太奇，刚才的那一个部分跟这个部分会剪在一起的。所以过去的文学它没有办法像电影做蒙太奇，所以它在这里等贾母都散了，他说他听到悠悠扬扬的笛声，所以这个时间要接回到刚才的时间。所以美学里的时间非常有趣，它有倒叙， 它有同时并行，有各种的交错在里面啊，因为它是思维或者情感里回忆的时间。所以笛声悠扬起来，那黛玉就笑了，说今天老太太太太高兴，这个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咱们的兴趣。所以那边正在品笛，正在赏笛子，他们两个已经溜走了，所以现在他们听到的笛音是我们刚才听到贾母听到的笛音，这样可以了解吗？就他的时间的意义一定要接过去。所以他说，哎，这个笛子吹得不错，我们刚好要写诗，那这个笛子也等于帮助我们在写诗，其实是同时并行。就是以电影的场景来讲，真的就是一个蒙太奇，就那边正在品笛，这边在作诗。就是笛子是一个在桂花里面吹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被贾母听到的一段戏跟被黛玉听到的一段戏是两个不同的场景，那都是笛子啊，借着笛子。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一个月亮有多少人在看，那因此我们就看到文学里面常常提到是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借着这个圆的月亮去做另外一种沟通，而这个沟通不是在当下的，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跟同一个空间的。所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面写月光写得极好，是说一个在楼上想念丈夫的女子看着那个月光，跟一个在很远很远千里外的一个划船的男子，就是她的丈夫，在划船的这个丈夫也在看这个月光，说愿逐月华流照君，我但愿是那个月光同时照着你跟照着我。那这个是一种扩大啊，就是说其实因为扩大了以后感伤反而会减低，也了解到说宇宙之间有这么浩大的一种天地之间的空阔。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蛮近到曹雪芹的一个哲学意涵的这个布局。那所以黛玉就跟湘云说，我们来写五言排律吧，我们两个都喜欢五言诗。五言诗跟七言诗有一点不同，是七言诗可以做多一点的委婉，五言诗比较直朴啊，比较直朴。那所以他们两个都喜欢五言的诗，然后写排律啊，刚才已经解释过排律是对仗的连句。那湘云说献什么韵呢，要押韵要用什么韵脚，他说我们就算这个栏杆吧，这里有栏杆，从这里算到那一个头，到第几根就用第几韵，如果是十六根就是一仙啊，十六韵就是一仙安的韵。那他们就觉得这个蛮好的，就算那个栏杆是第十三根。我这样讲这一段是希望大家了解到所谓的不容易懂的优雅的古典文学，其实很多真的像游戏，所以这两个小女孩押韵啊什么，就算那个栏杆的数字，其实是一个 game 啊。你如果把它看得太严重了，你下面读起来就紧张的要死，因为大部分的字你都没有看过，不晓得在干什么。那大部分没有看过是因为时间变了，那我们今天的火星文一样我们也看不懂啊。所以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域，可是这个句子你转换一下就不会不懂。好，他们就算了十三元，就用十三元来押韵啊。那黛玉说我们要试试看谁强谁弱，只是没有纸笔记啊，说我们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办法记下来。好，你看到湘云的厉害，说没关系，明天再写吧，这一点聪明还有。什么意思？记忆力太好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最容易记的东西就是诗句，因为诗本身的押韵节奏是帮助你记忆的东西。十几岁不去读诗是太可惜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记忆力其实你大概念两遍你就会记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读《长恨歌》读《琵琶行》都是那个时候读的，你新读到的东西其实你记不下来啊，因为那个年轻。所以他说我们不怕，我们没有纸没有笔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就连句，连句完明天早上再写。那我想大家今天可以回去考自己一下，说我们两个来连就三十六句嘛，明天早上再起来再写，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考试啊。我们现在很少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你对那个句子有这么大的情感去创造它，你应该不会忘掉它。当林黛玉写到一个非常美的句子叫冷月葬诗魂，这么冷的月光埋葬诗的灵魂魂魄，这个句子你怎么会忘得掉？就是如果他创作了这样一个句子，第二天他一定记得啊，他一定记得。所以两个人这个连句就开始了。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我想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的一个解诗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把可能大家不懂的典故注解稍微的简单讲一下，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绝不希望典故会绊住大家不能够读它的原来的精神，那个才是最重要。诗绝对不是要难大家的，如果要难大家的诗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因为当时他们用的词汇我们今天有些不懂，因为那个时候的建筑上的某些东西现在可能不存在了，那这个很简单，我们只要讲一下大家就知道，可是真正去感觉的是他内在的力量。他一开始讲中秋啊，三五中秋戏，三乘五就是十五嘛，三五他可以讲十五，可是也许不协韵，所以他用三五中秋的晚上，我想大家没有人什么不懂啊。三五中秋戏就是十五中秋的夜晚，清游霓上园，清游这么美好的月光，大家在游玩可以比美上元节。上元节就是一年里面第一次月亮的圆，就是元宵，我们刚过不久的元宵节啊，元宵是上元，我们说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月圆，可是有几个月圆，像上元、中元啊，七月十五的中元，八月十五的中秋，那么有几个月圆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上元节他说这么美好的月光比美着元宵第一个月圆的夜晚。好，注意一下，这个黛玉先念了三五中秋席，湘云就接了一句清游霓上园，就要跟前面要对的，接下来他又给一个题目，洒天鸡斗灿，漂亮的不得了的句子啊！鸡跟斗都是星辰的名字，所以你可以去读注解，你可以读考证，可是不要忘记这个画面就是满天的繁星啊，满天的繁星。这个湘云讲到说洒天鸡斗灿，说洒在天上的满天的那个繁星的灿烂，非常像一个少女的句子啊，因为她生命刚好到了最美的时候，而且湘云就是那种最豁达的女孩子，个性最豪爽，所以洒天鸡斗灿那种开阔的感觉。好，我们今天如果丢给大家一个洒天鸡斗灿，你到底要怎么去接？那这里面是要对仗的啊，怎么去对这个东西？那林黛玉就笑着说杂地管弦繁，我们注意天一定要用地去对，满天都是繁星的时候就遍地都是音乐的声音，管弦啊，到处都在吹笛子吹箫弹奏乐器，杂地管弦繁啊，用繁对灿，你是灿烂我是繁华，所以这里面一开始就开了一个中秋节的那个繁华的美啊，其实我觉得是在讲他们的青春，那个青春像满天的繁星一样，那个青春像遍地的歌声一样，它应该唱出生命最美的部分。所以千万不要被注解绑住，意思是说你还是要知道这两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孩子，如果是我们今天的国中高一的年龄，她们当然在创造她们最美丽的生命的句子啊。所以洒天鸡斗灿，杂地管弦繁，绝对可以翻译成满天繁星遍地歌声。那我觉得诗句是要去创作的，诗句不是要去执着于它的这些小小的词汇上的东西，因为词汇每一个时代都会改，可是你所爱的那个星辰的灿烂跟音乐的美好，这个东西不会变啊，它不会变。所以感觉一下这两个句子。好，林黛玉接了杂地管弦繁，下面给了一个非常美的句子，几处狂飞毡，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生命青春里面的开心快乐跟豪迈啊？几处狂飞毡，这个中秋的晚上多少家都在宴会，在宴会当中都在喝酒，那个酒杯飞来飞去的那种几处狂飞毡，那我觉得当然是年轻的句子，这种句子不年轻写不出来，你沉重的时候根本写不出这种句子啊！那种几处狂飞毡，让你想到李白那种《将进酒》里面的那种美好跟豁达啊！几处狂飞毡，湘云也很高兴。你可以看到湘云说：“哎呀，好极了，这一句真有意思，要怎么对呢？”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在知己跟知己之间的对话啊，就是碰到高手了。所以你有好句子，我也要有好句子。黛玉说：“几处狂飞毡，到处那个酒杯。”都在飞来飞去的， 那湘云就说，谁家不起轩，哪一家不会把门窗打开，因为这么美的月光你怎么会把门窗关着。我还是希望大家体会一下，他讲的可能是现实里面，因为中秋的夜晚月光特别漂亮，所以每一家都把窗门打开让月光进来，所以他是不闷的一个状况。他是在讲说如何开怀，我们自己的心灵也是一个有门窗的空间，可是我们的心灵有时候是不打开的。可是如果你起轩，就是你打开你心灵上的门窗，你的光亮就进来了。所以他在讲两个东西，因为前面太忧伤了，贾母那个部分太忧伤，现在这两个青春的少女在月光底下在讲他们青春的美丽。那我觉得这些长诗如果不从这样的背景去写它太可惜，因为它始终就被当成了一个很会写诗的两个中文系女孩子的作品。可是我想不止如此，是两个热爱他们生命的青春的少女的梦，他们在这里展现出来啊，洒天鸡斗灿，杂地管弦繁，几处狂飞沾，谁家不起轩，里面那种狂放跟对生命的热爱全部都感觉出来。那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们的教育里少掉这个东西，在十几岁没有了热情，没有年轻的热情。可这个年轻的热情在黛玉跟湘云联诗的时候是最美的东西，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连狂都可以啊，狂飞沾，那谁家不起轩，就是要打开生命的，你生命应该要打开的，你生命不管他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首先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整个张开来。好，清寒风渐渐，湘云又给了一句清寒风渐渐，黛玉说啊，你对的比我还好，只是底下这句又说熟话了。所以你注意一下，因为是知己，因为是知音，所以有褒有贬。可是知己跟知音的褒跟贬都跟世俗的是非无关，在世俗里面说别人一点点好一点点不好都可能高兴更不高兴，可是因为是知己跟知音，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种默契。所以黛玉说哇你对得真好，这是赞美，可是说下面这句有点烂哦，啊，下面这个清寒风渐渐有一点俗语，就是太随便了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是我们只有在中学时候会有这种对话，你再大一点就没有这个对话了，因为讲话好小心，生怕别人高兴或不高兴。那可是那个年龄真是美好，因为就是自在，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坦诚啊，一种坦然的东西。他说你应该加劲说去才是，你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不用功，你这做诗做的有点懒啊。这个清寒风渐渐这个句子太随便了，他就有点批评他。我就觉得哇，我如果写出清寒风渐渐我都高兴得要命，我觉得这么好的句子，他用那个剪刀的剪其实是在讲燕子的尾巴的那个感觉去讲风，一片一片的风，清寒风渐渐，就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刚刚好风吹起来有点凉啊，清寒风渐渐。那湘云就有一点辩驳啊，就说诗多韵险，我们这个诗要写很长，这个晚上要写很长，我们总要有一些句子比较平淡，不能每一句都很好啊，就是说每一句都很好你后面没东西写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了不起的文学教育，就告诉你包括人生也是，你不要每一天晚上都在那边中秋晚上，那你总要有平淡，总要有起伏，就是凹凸，生命是要有起伏的。那你每天都在那边狂欢，最后这个狂欢也不成其为狂欢啊。所以他就说总要铺陈，铺陈就是说有一点随意连贯下去的感觉，纵有好的留在后面。好，黛玉说我看看你等一下没有好的你怎么说话，所以有点斗嘴啊，就那个年龄当中因为有一个生命真正的热爱，所以避开了很多人世间俗套的所谓的虚伪的应酬，所以这么真诚可以这样去谈话。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是爱美的或者爱文学艺术，其实应该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你在职场里面不会讲的话，你会这些朋友在一起，比如说一个画班里面他会讲的一些话，一个诗社里面会讲的一些话。我在台北我知道有一群在受日剧教育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办那个 Haiku 的那个社，就是日本的斐剧，他们用日文写诗的，那大家都已经75岁以上了，一个礼拜聚一次，然后那个时候你忽然觉得好年轻，因为他们会在那边讲，哎，这个太烂了吧，你这个句子太烂了，然后或者说哇好棒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句子，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年轻起来了，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 少年少女时候的那个梦忽然又回过来。好，所以黛玉就骂他说，你后面没好的，我看你修不修。他就连了一句凉夜景轩轩，清寒风简简，凉夜景轩轩，这么美的风一阵一阵吹来，这么美的夜晚到处都是明亮的，因为月光把每一家都照亮，凉夜这么美好的夜晚，景轩轩到处都是明亮的月光。好，下面是比较有典故的，蒸饼朝黄法，为了抢那个月饼吃，连老年人黄发丝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我们现在当然不一样，因为年轻人就挑染就黄了，这样。那古代讲黄发是在讲有点黑，不黑了，头发不黑了，就是说到中年以后应该不会跟人家去抢饼吃了，可是这天晚上大家都忘怀了，就会去蒸饼炒黄发，大家有一点在笑说怎么到了中年还会跟人家抢月饼吃，其实在讲无顾忌。我刚刚提到的无顾忌，说这种是一种生命的快乐啊！蒸饼朝黄法，湘云说你这句不好哦，这是你杜撰的，因为他们过去很讲典故，就是说你讲蒸饼朝黄法在历史上有没有典故。你看黛玉很厉害，黛玉说你去翻一翻这个旧典，你看看唐书唐志，因为唐书唐志里面有讲到蒸饼朝黄法，所以 这些小女孩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是她们没有机测啊什么断考这个东西，可他们自己的这个知识上的比较这么严格，所以他湘云已经是读书读得不得了的女孩子，可黛玉在笑她说你读的这点书算什么，你去查查看蒸饼朝黄法来自于唐书唐志的典故。那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知识的追求才是快乐的追求，如果只是为了那个考试真是够无聊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两个人的快乐，就是我读一个书我是读到可以把别人比下去的那个他的那个生命的兴奋才会出来。那湘云说也难不到我你讲蒸饼朝黄法，我对你一个分瓜效率圆。好，你可以看到多严格的对仗，法是老年人，圆是少女，黄法对绿圆，穿着绿色衣服的少女，那边是黄头发的这个老人，黄法对绿圆，朝对笑，嘲笑蒸饼对分瓜，饼跟瓜，月饼跟西瓜，因为都是中秋节的东西饼，然后两个动词蒸跟分，五个字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可是那个头脑之机智之快我就在想说下一次选教育部长就叫他连句就好了，你马上就考出来了就是一句对一句，我就出五个字你再出五个字，我们就这样对下去，因为连客家山歌都是这样唱的那这是民间的智慧民间本来就是我丢五个字你要丢五个字，不然我就不嫁你，他们就是这样去结婚的。那因此你可以看到那个民间对语言跟文字，我绝对不认为它是一个不得了的什么文学典故，其实它就是生命里面对于声音的反应，对于词汇的反应，它有它的敏感它有它的敏感。所以蒸饼朝黄法，湘云就对了分瓜效率圆那他又给了一句是香心荣玉桂就是玉桂也有叫金桂，因为桂花有带黄色金黄色的叫金桂，杭州那边很多都是金桂，那有一种带白色的叫做玉桂。那他说玉桂花开了，荣是欣欣向荣的荣，就是开得很茂盛，所以那个香味是最新的香味，因为桂花久了以后那个香味会比较暗，可是刚刚开的盛放的桂花传出来的那个香味是最新鲜的香味，香心荣玉桂。好，黛玉就笑着说你那个分瓜是真正你杜撰的，你还讲我说我的蒸饼是一个杜撰的典故，你那个才是真正的杜撰的典故。那湘云也笑着说我们明天查一查再说，那现在别耽误功夫。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在这里已经在暗示写诗的典故没有那么严重，到底是典故还是杜撰，到底是你创造还是杜撰，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全部都是典故根本就没有创作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到了清朝以后明清以后，因为所有的文学典故太多， 所以变成大家都不敢创作，说我每一个句子出来都有所点，因为别人都用过，所以我才是有知识的人。那文学变成了卖弄，它缺乏了一个自我创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其实在借着两个女孩在开玩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创造，因为刚才家就在抢月饼啊，连年纪大也在抢，那这些女孩就在那边抢着分西瓜，那所以她就可以创造那个画面啊，就是蒸饼炒黄法，分瓜效率圆，香心荣玉桂，色见冒金轩，好漂亮的对仗啊！香心是在讲嗅觉上的香味这么清新啊，那个白色的桂花的香味这么清新，他就讲说那个金色的萱花萱草，它的颜色这么明亮，色见，我们很少看到形容颜色用健康的健。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形容词，色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到台东那一带看到的一大片的金针花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两个字，色见冒金轩，就是它是金黄色，在那个整个绿色的草丛里，因为那种橘黄啊，它是明度彩度最高的色彩啊，就是橘红橘黄的那个颜色。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你到太麻里啊台东那一带去看一下那个整个金针花盛放的那个季节，就是色见冒金轩，这么茂盛的金色的萱花，其实金针花就是萱花啊，萱草就是母亲的花，其实古代代表母亲的花，萱花色见冒金花，说颜色这么健康。我讲颜色健康，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同意啊，就是说什么叫颜色不健康？你看到那个青菜，你看颜色真的知道它健不健康，有的就微微黄黄的，对不对？那它那个绿绿到那么艳的时候就是色见，就是它的颜色让你知道很健康。所以他在讲色见冒金轩，这个金色的萱花颜色这么健康，好，去对那个香心荣玉桂，那个桂花在最茂盛的时候那个香味是这么美。我还是觉得在讲青春，青春是一个有香味的年龄，青春是一个颜色非常鲜艳的年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就讲说，有一天你一定要到南洋去看看豆蔻是什么，你才知道为什么叫豆蔻年华啊，那个豆蔻的香味，它是一种香料，浓艳的色彩，然后它是那个豆荚裂开里面的那个艳红色，然后一个个种子排在里面。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它就是在讲那个年龄上发育以后身体上的那个美啊，那种最强烈的生命力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感觉一下香心荣玉桂，色见冒金轩，刚好讲的这两个少女啊，她们的青春的那个年华。好，蜡烛灰琼宴，点满了蜡烛，那这个珍贵的宴会啊，琼宴有点像琼浆玉液，就吃最好的料理的宴会，这么辉煌啊！蜡烛灰琼宴，你注意一下，他们一面在写诗，一面有他们的评语，彼此都在评来评去的。湘云说：“嚯、哦，金轩这两个字便宜了你，我出来玉桂，你就对了一个金轩，玉对金非常好嘛，桂对轩。”他说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气。他没有讲黛玉写得很好，他说我便宜了你，因为我上联出得好，你下面可以对得这么好。好，这个完全就是中学女生就会有这种对口，就说哇，这个便宜了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哇，你这步棋我如果不下这步棋还勾不出你这步棋，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里面就是碰到对手了。所以我也会觉得说，生命里面真的要碰到对手，碰到对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生命才是真正潜能会被不断的激发。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有很多学生就跟我说，我问他说你最近找那工作怎么样吗，啊，他说太容易了，躺着干这样。我听了很难听，可是我觉得说你这下不是很惨了吗，你躺着都可以把它做好，那你的生命不是就完了。他后来也听懂了，没多久他就辞职了。因为我说你到底觉得你的薪水重要还是你自己生命重要，你这么年轻才大学刚毕业，你会不做一个你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你干嘛做一个躺着干的事情，那不是到你快退休的时候再去选那样的职业还来得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是觉得那个生命 你怎么去诠释它的价值啊？这个生命其实还在一个可以充满了挑战生命力的状态，我为什么要躺着干，那好像是别人便宜了我，可是便宜了我没有什么好处嘛。那因为你反而被糟蹋了。好，所以这里面都在讲那个对手，就是我强所以你更强啊，那样的一个感觉。他说这么现成的韵被你拿去用了，因为十三元的轩 被他押运押到了，那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送圣。好，这一句特别注意一下，湘云这样的年龄的女孩子觉得过去的文学都是为了要去歌颂朝廷，歌颂国家，歌颂人类伟大的历史，她说犯不着为他们送圣。我觉得这是曹雪芹的文学观，她觉得文学艺术不在于去为那些人去美化，好的文学绝对不去送圣，讲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都不会是好文学，因为它是一个巴结的文学。可是文学很容易变成这样，因为文人在过去的社会里常常扮演了这个角色，就是在各种场合里面去奉承，去讲好听的话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女孩的某一种叛逆啊，犯不着为他们送圣。她说要铺陈华丽一些，方是集锦之时事，因为今天中秋的夜晚，大家过中秋节过得非常的华丽，我们就讲华丽的事情。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他们的联句当中没有感伤，因为他们自己在青春当中，这么美好的青春我为什么要去感伤？那这个繁华要没落也跟我无关，我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好好活出我自己。那完成并不在于你活到七老八十，完成是说我生命真的完成了，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后一刻我都在做，那它就是一种完成。所以我觉得曹雪芹一直有一个非常现代的观点，那么他不那么喜欢那个苟延残喘的生命，相反的他觉得生命活着就是香心荣誉贵，色见貌尽轩，就是把你最美的色彩最美的香味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完成的一个状态。好，湘云又接着，因为黛玉给了一句蜡烛灰琼宴，他就加了一句觥筹乱奇缘。觥是一种青铜器，大家到故宫应该很容易看到，它上面有一个盖子，后面有一个把手，压着把手它盖子会开开，可以倒酒的，叫觥，过去是装糯米酒的啊。觥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常常出来的一种酒器，那后来就拿它来代表酒杯啊，酒杯或酒器的意思。筹也是一种跟宴会有关的，有的时候它是可能是筹码或者赌具这种东西，就是说因为大家在宴会，所以喝吃喝非常快乐，所以那个觥筹酒杯啊什么传来传去的乱奇缘，说这么开满了花的花园当中，所有的人都在那边热闹得不得了的喝酒啊，划拳啊，猜谜啊，这样在玩乐。好，所以注意一下，蜡烛灰琼宴，觥筹乱奇缘，在讲宴会，宴会的一种典故。好，下面就讲到赌博了。这个赌博是说在喝酒的时候会行酒令，行酒令的时候会分槽，就是分出不同的几个队伍出来遵一令。记不记得鸳鸯曾经做过令官，行酒令的令官，行酒令要有一个令官，因为这个鼓打起来了，鼓点哒哒哒哒打，然后这个花就开始传，在几个人当中这样传，分槽分好了就要传，传到谁的手上，这个令官停止，因为他不能作弊，所以令官通常不在那个槽当中，他不分槽，他是一个独立的角色，那么他可以说现在停，所以这个人他罚酒或者是唱歌或者念诗，就分槽遵一令，遵这个令官，设府听三弦。好，设跟府是古代的一种猜谜的方法，就是我拿一个东西用碗盖在里面叫府，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今天如果在现场我有一个大碗，那然后我就摆几个骰子我盖起来，说你猜几点，那我打开以后你猜就是设，我说三就是设，我设三或者设四，然后打开看你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些典故，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不太用，所以不太容易懂，大家就觉得分槽一令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分槽，什么叫一令，什么叫设，什么叫府，什么叫三宣，我们都不太容易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的游戏的方法，其实就知道说他就是在讲猜谜行酒令玩 game 的时候那种热闹啊，那种热闹的状况。那我们知道为什么用三宣啊， 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说，哎，你猜是黑桃 A 还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猜是什么号码，什么样的或者骰子是几点的时候，那个人就是333，就在那边一直叫，其实在讲他一直在宣，在大声的叫那个他猜到的东西。那那个对方就卖关子说，你真的三吗？你考虑一下哦，你再考虑他看一看，说你觉得是三吗？这样我们玩扑克牌也会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场景被描绘出来，分曹遵义令，设府听三宣啊，都是在讲这个场景里面的状况。好，下面就讲到了掷骰子，骰彩红成点，好，那个一掷出去以后，我们叫做豹子，对不对？六个红点啊，全部是六点，全部是红的，或者五这样的，全部是红点，骰彩红成点。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如果你用一个比较现实里面的场景来比喻，你就比较容易懂这两个女孩在干什么。她在记录形容，用诗句去表现出这个中秋节夜晚的那个快乐。传花鼓烂喧，因为刚才讲行酒令的时候有一枝花会传，听着鼓声在传，所以鼓声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所以每个人拿到那个花赶快丢给另外一个人，因为如果停在你的手上你就要罚的。可是那个鼓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所以你不太能够掌握到底它停在谁的手中，所以叫做传花鼓烂喧。那个鼓随随便便在乱敲，因为你不晓得它到底在敲在什么时候，传花鼓烂喧。好，这些都是在讲宴会当中的猜谜赌博或者是行酒令啊，那种热闹的那个场景。可是你接下来你会发现它慢慢会静下来，晴光摇怨雨，那个月光那么晴朗，晴这个字常常形容日光的，可现在形容月光，这么美的月光，这么干净的月光，在院子里面慢慢在移动，在摇晃。那月光跟树的影子的关系，用摇这个字，晴光摇怨雨。那黛玉就又评说，哎，你对的不错，传花鼓烂喧，对的不错，下句又溜了啊，你下面又这一句又不好了，拿些风月来塞折啊，就是风花雪月的东西。那湘云说，我们今天是中秋夜晚，我们的主题是月，到现在还没有说到月亮啊，总应该要点缀点缀才不落题。那黛玉说，好，姑存之，明天我们再斟酌，意思说现在写得好不好没关系，明天我们再修改吧。那他就接了一句，素彩皆乾坤。注意素彩，彩是彩色，可是在这里讲的是光，素彩讲的是月光，就是没有颜色的一种光啊，讲那种透明的光。素彩皆乾坤，就是把天空天跟地全部都接在一起了，因为天跟地隔得这么远，可是因为月光全部都是月光连接着天跟地啊，所以他就接到晴光摇怨雨，素彩皆乾坤，赏罚无宾主。好，赏罚无宾主不是又回来了吗？刚才已经素彩皆乾坤讲到天地自然，可是下面说赏罚无宾主，不是又讲客人啊主人啊又回来，湘云就有点不高兴，又说他们干嘛，不如说咱们。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出这里面精彩的典故，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关心他们，这个家族败不败落，这个家族里面的主人仆人所有的人事的纠结我们不用管他，我们就讲我们在青春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有青春的美好。我觉得其实曹雪芹在这个尝试里绝对有很多的暗示，而这个暗示里面基本上是认为他的生命态度不是探春的态度，因为探春的态度是介入的，可他们两个是要离开的，他们两个觉得生命一定要自我完成，自我先完成以后你才能够做下面的事情。那可是在这个大的儒家文化里，最后其实人是陪葬进去的，常常在一个你拖不动的大的一个架构里面，最后个人全部被牺牲。可这两个人觉得我们的生命要跳出来去做自己的完成，他说你干嘛说他们，不如说我们，可是他又必须要接，对不对？所以赏罚无宾主，他就接了吟诗续众困。所以大家作诗的时候要按照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来作诗，因为刚才贾宝玉贾兰他们都作诗，所以按照辈分，仲坤是讲兄弟的辈分，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来做，我们过去叫伯仲叔季。所以过去我们看到一个人叫伯什么仲什么，就知道他是老大或老二 孰常常是老三啊，孰是老三。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这个众坤，就是讲兄弟按照不同的年龄在作诗。好，下面又讲一句，构思十一坎，因为作诗做不出来，所以常常靠在门槛旁边在想构思。我们现在还用构思嘛，对不对？构思一篇文章，构思十一坎，拟景或一门。所以我现在想要描述一个景象，我写不出来，我就靠在门边在那边想啊。所以这是写诗的一个状态。酒尽情犹在啊，酒尽情犹在，湘云说是时候了。有没有感觉这里面的对话很好玩？为什么酒尽情犹在？就是酒都喝完了，可是情感还在，所有现实里面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了，可是情感还在延续，酒尽情犹在。湘云说是时候了，说这是应该要讲这句话了。所以酒尽情犹在大概也在呼应着曲终人散。可是曲终人散没有关系，对这两个小女孩来讲，生命酒尽，可是情犹在。曹雪芹在写《红楼梦》就是酒尽情犹在，家整个败落了，可以在这么落难的时候写一本书交代自己一生的情感啊，酒尽情犹在。所以特别注意注解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湘云会说是时候了，就接了一句惊残月已轩，说这个上惊就是打四惊打五惊，慢慢不打了，就天亮了，音乐慢慢缓和下来。有没有觉得还在呼应着贾母他们慢慢要走掉？四惊以后贾母被劝回去睡觉，音乐停止，音乐慢慢缓和下来，就没有了。惊残月已轩，见闻语笑极。感觉一下我说的曲终人散的感觉，渐渐感觉到笑声没有了，渐渐感觉到说话的声音没有了，见闻语笑极。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感觉到这个东西，从生命里感觉，从现实里感觉。有的时候是中学的毕业，有时候是高中的毕业，有时候可能是大学的毕业，有的时候是人生的告别，都是见闻语笑极，讲话的声音笑声慢慢在远了，慢慢退掉了。那黛玉说这个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好，特别注意这里面的对话，我觉得好多的深意在里面。他们在写诗也在讲家族啊，也在讲家族，真的是到了曲终人散，所以一步比一步难了，这个功课是不好做的，因为大家都散不掉。贾母就是不肯散的，一直在那边眼泪都掉下来，都睡着了，就是不肯散。可是两个女孩子其实是清醒的，她们就用这样的方法说，我们从酒尽情犹在读起，酒尽情犹在，湘云说是时候了，就接了一句惊残月已轩，讲曲终人散。然后给他一句见闻语笑极，语声讲话的声音笑声慢慢没有了。黛玉说这个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空剩雪霜痕。有没有发现不是在写诗，在讲贾家的败落。贾家的败落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空剩雪霜痕，讲的是家族。最后补《红楼梦》的人会写到贾宝玉在白茫茫的雪地跟父亲磕头走掉，就是空剩雪霜痕。你们看到的云门的《红楼梦》最后的结尾其实是空剩雪霜痕，就什么都不见了，就剩雪霜的痕迹。所以根本不是在作诗，他们是真正在做家族的结尾啊，家族繁华的结尾。阶路团昭郡啊，那个台阶上的露水因为潮湿，所以已经长出了郡。注意郡叫做昭郡，因为是在阳光出来以后就会消失的一种生命，那种郡类的东西是最短促。庄子最喜欢用的典故就是昭郡，说昭郡不知回溯，就生命这么短暂，可是其实也在讲繁华啊，就是你觉得它很长久，其实它就是一刹那就不见了。阶路团昭郡， 那湘云就说这一句怎么押韵呢，让我想一想，就起身负手站起来，背着手走了一下，说够了，幸而想出一个字来，几乎要败了，就是他还在考自己，可是觉得哇，差一点就完蛋了。庭烟练习欢，这个木字边一个昏，黄昏的昏，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合欢树的合欢，他们在黄昏的时候叶子会合在一起，所以庭烟为什么是庭烟，因为每一家开始做晚饭的时候，那黄昏的这个树就会合起叶子来，其实在讲结束，就是已经到了日落西山，到了这个时刻了啊。所以他说揭露团昭俊，黛玉讲的是说这些这么短促的生命，阳光一起来他们就要全部消失了，就要不见了，这个繁华就要幻灭掉。那湘云就接了一句，到了黄昏的时候，每一家开始做起晚饭的烟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合欢树的叶子就会合起来。有没有发现还在讲家族，还是在讲这个家族，所以你细读一下这首长诗，完全是家族的祭文，一个家族繁华的祭文啊，就是他们不会长久的意思。好，下面说秋揣谢石髓啊，就在溪流里面，秋天的那个溪流的水叫湍啊，秋湍在石头里面流泻下去，听有点是水声的意思。石髓很多人认为是钟乳石，可是不一定啊，基本上溪流里面这个石头都可以叫石髓啊。秋湍谢石髓，黛玉听了不禁起身叫妙，说哇，你果然留的好的，所以刚才说有好的，现在果然有，就秋湍谢石髓这么好的句子。他说你现在又讲了欢这个字啊，这个欢你怎么想得出来，亏你想得出来。那湘云说你知道开卷有益，因为我昨天翻了历朝文选，看到这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树啊，不知道这个字是讲什么树，他就查了一下字典，就发现是合欢。那宝钗就跟他说不用查，就是现在说明开夜合，白天时候打开晚上会合起来的一种树。那我不信，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然后有赞美宝钗说你看宝钗真的知道的很多这样。那黛玉就笑着说欢这个字用在这个时候更好更恰当，所以这里面都有暗示，因为在讲这个家族的结束，已经到了夕阳西下的这个时候了。他说只是秋湍一句亏你好想啊，这个句子用的真好，秋天的溪水在石块之间流泻的那个听觉的那个感觉，只是这一句别的都要抹掉了。他说这个句子太好了，那前面都比不上这个句子啊。秋湍谢石髓，他说好，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要对一句，有没有发现那个对手的感觉，因为对手太强，所以他也不能够偷懒，也不能够松懈精神。他就讲枫叶聚云根啊，这个风吹着秋天的落叶聚在这个云根底下，就山崖，云根是讲山崖，因为一般人都认为云是从山里面升起来的啊，所以把山的悬崖叫做云根。下面他又给了一句叫宝物情枯竭，宝物是物女星，就是天空有一个物女星，这个物女星过去认为是保护女性的星啊，对女性来做保护，所以这种星因为是保护女性的星，所以它特别的孤高，特别的洁净。有没有发现黛玉在讲自己，就是她的对生命的一种洁癖宁为玉碎的那种坚持，宝物情枯竭。那湘云就接了银蝉弃土屯啊，银蝉讲的是月亮，因为过去古代相信月亮里面有一只蟾蜍，因为它是月光，所以用银这个字来形容银蝉。有没有看过马王堆的一个画里面，月亮里面有一只蟾蜍，就是汉代的神话相信月亮也里面有蟾蜍。银蝉弃土屯，就他每天在那边练气啊，土屯。好，下面还是在讲月亮，药精灵兔岛， 后来神话里面相信月亮里面有一个兔子，每天在捣那个灵药，人向广寒奔啊，这是讲嫦娥。嫦娥因为吃了那个灵药，所以就飞到了月亮里面去，住在广寒宫里啊。人向广寒奔，所以药精灵兔捣，人向广寒奔。泛斗妖牛女，这里又在讲星辰了啊。北斗七星，泛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都在表现青春。记不记得刚刚说撒天鸡斗菜？所以满天的繁星是我们撒出去一把东西来，就满天都是繁星。现在泛斗，我要侵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是最高的星，可是我今天我的青春敢于犯侵犯北斗，我要去超越北斗七星，然后去邀牛女，去邀请牛郎星、织女星跟我作伴。所以大家就发现这首诗真的是不青春不写不出来，因为青春里面有一种狂傲，青春里面有一种就是可以跟天地对话的那种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李白一直是年轻的感觉，因为他的诗里面有一种这样子，就是举杯邀明月啊，他可以跟月亮喝酒的。所以泛斗邀牛女啊，湘云就点月望月点头说写得真好，就连了一句乘错带帝孙。帝孙也是织女星，因为认为织女是天地星的孙女，所以称她为帝孙。就是我今天要划着船越过银河啊，为什么划船？因为天空有一个银河，我要划着船过了银河去邀请织女星。所以这里面都是一种抱负，或者说一种胸怀啊。所以在这个年轻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心胸是跟宇宙对话的心胸。然后他们下面又讲到虚盈轮莫定，虚盈在讲月亮有时候圆有时候缺，那有时候圆有时候缺，你没有办法判定它为什么要圆为什么要缺。所以这里面这两个人是超越在人世之外，感觉到有一种因果，虚或者盈，盈是满是圆，虚是缺，那它缺或者它圆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人本来就无法掌握，所以干嘛一定要要求圆满？那个圆满有时候是一种妄想，啊，它就轮莫定，它是轮转而不能够确定的。那毁朔破空存，毁是三十，月历的旧历的三十叫毁，因为是月光最暗的时候，朔是初一，就是光又慢慢亮起来的时候。所以暗，月亮暗的时候，月亮亮起来，破空存，那个魂魄还存在在那里，这个有点不容易懂啊。可是我想我们大概感觉到黛玉在讲说，我们外在看到一个月亮，有时候亮有时候暗，有时候缺有时候圆，可是它的魂魄是一样的，它的魂魄本身是同一个魂魄，那这个魄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啊。可是外在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看不到。他也觉得所谓的生死或者是说荣枯，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在执着，那事实上他都有一个魄，就是魂的本质的这个部分。然后讲到时间，壶漏生江河啊，这个古代把水装在一个壶里然后让它漏，那漏的刻度就可以看到几点钟几点钟，就像现在的沙漏一样，说壶漏生江河，已经生命快要到结束了。因为我们听那个壶的漏的声音，我们知道现在几点钟几点钟，就有点像钟在敲钟，可是当水都流光了以后，表示时间结束了啊，壶漏生江河是生命已经结束了。所以黛玉也在暗示她自己的生命可能要走掉了，而这个家族的繁华也要过去了，壶漏生江河。那湘云正要接，黛玉就指着哎，外面怎么有一个影子啊，好害怕，是不是鬼啊？好，你可以看到这个诗在写的方法里面有一个电影的场景在这里面在带啊。湘云说真是见鬼，我又不怕鬼，我打他一下就拿了一个石头嘣这样打过去，那结果一个月亮的影子就变成了一个大圆圈，一直荡一直荡一直聚散好几次，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到那个画面。所以最可惜是《红楼梦》拍电影都拍不到这个东西，其实《红楼梦》最美的画面是这种画面，就是两个人在写诗的时候忽然感觉到月光在水里面在荡开， 因为你丢了一个石头之后，它就荡开，结果是 一只鹤，那个鹤就飞起来了。结果你看到湘云就接了一句是窗灯焰已昏啊，窗户旁边的灯那个火焰已经越来越暗了，寒塘渡鹤影，因为池塘上刚才那个鹤飞过去，寒塘渡鹤影。结果黛玉说，哇，这个句子真是不得了，他就讲了冷月葬花魂啊，冷月葬花魂，这是大概这首诗里面最高的两个句子。其实这个句子在讲史湘云，也在讲林黛玉，因为史湘云非常潇洒，别人都觉得她像一个孤鹤一样独来独往的啊，寒塘渡鹤影。可是黛玉是花，她要把自己埋葬在最美丽的时候，所以叫做冷月葬花魂。所以这两个人都决定了她生命的自我的完成，所以这里面有一种高贵，而这个高贵是跟所有的刚才看到的喜悦跟感伤无关，他们要把自己救出来。所以其实这个诗到这里应该是一个结束。那我们看到后来妙玉出来再接，没有接到那么好，可是真正的结束是在冷月葬花魂，就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寒跟冷是这个家族将要败落，可是我们可以做鹤跟花，保有自己生命的孤高跟我们自己的洁净跟美丽。那么这个是他们青春里面真正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决定的部分。那我想七十六回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去读这首诗，那我想才会有更深的意义出来。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谢谢大家。